tiptoe out in the morning. I need a warning. Don't leave me loving you. 暴食，暴食，暴食，知道是什么原因吧？知道什么目的吧？一定要暴食一下。所以呢，就是想知道，想让你知道，我正在直播当中。北京时间9:05:38。好了，暴食成功。刚刚突然觉得，哎，怎么还有场外音？怎么还有我的这个回音呢？我是听听聊天室打开了，他的音频也在播放当中。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好多天没见了，想我了吗？赶快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大家来抢沙发，大家来聊天喽！这么多天没见，想我了吗？就知道，就知道，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奋斗者，欢迎！6072是新朋友是吗？欢迎！还有春花秋实也是新朋友是吗？欢迎！紫海之蓝8216生如夏花，你们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嘉尔的《Let Me Love You》，就简称 LMLY， 用80年代复古的电子乐曲复刻你的浪漫记忆，呈现经典爱情的心动和心碎。这样抓耳的旋律，让舞曲瞬间充斥你的耳朵，挑剔你，挑战你挑剔的双耳哈、啊。然后再现了复古的潮流，复古的潮流，怎么回事？今天的嘴怎么回事？跟天气一样吗？拉不拉不拉，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而王嘉尔的这首歌曲呢？除了演唱之外，还担任 MV 的导演，更是别出心裁地搭建了气质的层次，可以让人迅速切入故事的核心，领略到故事当中的感动点所在哈，那个点，赶快就抓到了。好了，今天是2021年10月6号，长假的倒数第二天了，明天最后一天，10月8号就上班了哈。但是呢，最近雨水比较频繁，不知道大家在刚刚过去这5天当中到哪儿去玩了，总是阴雨连绵的啊，好像去京郊游也是比较影响心情的。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 surprise 给自己啊？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计划？刚刚过去这5天虽然下雨，但是过得去非常的充实和快乐。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分享一下，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如果方便的话发一下位置啊。好久不见，消了吗？哎，怎么又来了？刚才那段话再重复一遍，不要。好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官微，别忘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接下来带出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 Els 夏日晚风。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这首歌呢是两位 rapper 演唱的，紧凑的鼓点瞬间点燃你的情绪。当悠长的白天结束，夏季的最后一丝余热消散，就来听听 Miracle 和 Aries 联手创作的这首《夏日晚风》吧。这样一首可爱的音乐，如果有机会，就再谈一场惬意的爱恋，也是不错的选择。北京时间9:0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 天与地惬意的互动，抖抖你的眉眼，感受你给的温柔，有你陪在身边，吹夏日的晚风。Oh my girl， 放纵每个夏天，与你惬意的互动，抖抖你的眉眼，一切柔软的轻松，有你陪在身边。 喜欢这样的音乐，一点预感都没有，完全沉浸在其中，然后戛然而止。啊，怎么了？声音呢？音乐呢？到哪里去了？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今天可喜可贺，为什么？看到很多的新朋友了，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的新朋友是吧？还有这里面有场控啊，场控放假的是不是？没人加精，这话音刚落就有人给你加精了是吧？我们这里没有场控，但是有主持人曾经一个人全干了。微小薇也来了，他说哈哈，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千万你好啊。哎，千万人是不是新朋友？用户等级还比较低啊，来来来，问问他们怎么能给自己升级，升级之后会有更多的玩法哈、啊、来问问他们怎么升级。然后说在被窝里躺着听节目真舒服，这天不想出来。我也发现啊，被子越来越厚啊，然后出来的难度就越来越大了，然后现在要添上秋衣秋裤了，我今天就把秋衣秋裤都穿上了。一场秋雨一场寒，下完雨之后感觉真的天气凉了很多啊。好，还有左撇子的意思也来了，你们好你们好，继续在倾听聊天室当中大家好好的呼应一下吧。这首歌曲先来听听看，然后猜一猜叫什么名字。 敦煌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从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玩具，梦想冲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诚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那永恒的泪凝固那一句话，也许可能蒸发，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今生无话就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真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 好吗，我多想爱他， 那永恒的泪 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曲很耳熟？没错，飞儿乐团的《月牙湾》。不过这回我们听到的是刘志佳重新奉唱的版本。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刘志佳，比起原唱飞儿组合的版本，更具有女性的气质，又不缺乏大气之感。她声音当中的穿透力和爆发力，在这首音乐当中稍有收敛。被称作是重庆婊子的她，一出道呢便是备受瞩目的。而近些年来呢，她的发展也逐渐转移到了这种视频平台啊等等这些平台，没想到人气呢却不降粉声。这种洋气的外表还有迷人的嗓音，俘获了一大批忠实的歌迷呢。刘志佳，月牙湾，这个名字恐怕你并不陌生吧。再来关注下面这位新人李嘉格和王以太，有一颗心为我存在。初识李嘉格是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舞台，因为一首 R&B 的曲风普通朋友赢得导师转身，也让大众认识了这个酷酷的女孩。这首李嘉格和王以太合作的有一颗心为我存在，王以太一开口瞬间就让你坠入爱河。这首音乐也成为近些年来很多短视频的 BGM。 有一颗心为我存在， 我期待翻山越岭穿过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海，我期待未来的夜空里有一颗心会因为我存在，我期待会遇到爱。 翻过山，向大海大喊，我过够了冬天，期待爱，拥有力拥抱，帮我赶走梦魇，我 flow 很快，追赶太阳，在它升起的东边， believe in me， 清洗所有不管多久，音符绝对会变金币， everybody repeat， baby from the east side， ooh， sing from the west side， ooh， no way from the best side， ooh， 离群闹的嬉笑的变彩虹，不愿不停累积也不变态度，我的心情由我自己不被谁摆布，有种背着星辰因我不要谁带路，看准方向我在将我们 走在翻山越岭穿过荆棘，一路走来有一片大海，我期待未来的夜空里有一颗星会因为我存在，我期待会遇到爱，轻轻地对你说跟紧我，因为周围让你防卫，我一跃最安全。 时间天天都有意外，时时刻刻都精彩，我现在脚边的空气化一盛开，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 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什么歌哦，苏三说，对了，陶喆陶吉吉的苏三说，中国小调加 R&B 的情歌，可以说这是情人穿越时空的坚贞诺言。好好听的声音来自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对了，今天上班了，如果你哪儿也不去，就在家中好好的听汽车音乐会吧。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Just a little bit more.

只想和你进度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惆怅，而我只想和你进度时光，累了搭在肩上，哼着雪山火往轻轻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喧嚣过往，轻轻唱。噔哒哒哒哒滴哒哒噔。 啊，描绘的是一种多么浪漫的场景！只想早晨你和阳光一起出现在眼前，只想夜晚和你一起品着红酒，然后聊过往。哇，这就是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有你陪着，默默的陪着，一起慢慢变老。大张伟也可以如此的浪漫吗？哎，就是大张伟的《只想和你进度时光》。其实听朋克乐队的演出，总会想起大张伟的音乐，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 punk 朋克。大张伟认为中式的五声音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尝试了很多恒定音的旋律和排列方式，最终找到自己最喜欢的，无论是音乐还是人。这首《只想和你进度时光》应当是他为数不多的和爱情相关的创作，这么温情的创作。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大张伟，只想和你进度时光，只想和你在一起进度时光，还有我和你。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看到很多朋友啊，我还以为今天直播是不是大家都出去玩了，听听聊天室当中空空如也，但是恰恰相反，没想到这么多人哈、啊，也要感谢这样的天气啊，让你都不能出去，在家乖乖的听广播。特别想念出这条信息哈、啊，这是来自只好空白，他说，冰姐以前在1039的时候，广播占据了下午的时光，就是说以前我在1039那边兵分两路听音乐，然后你为了听音乐就寻我到1039，然后下午就只听广播，只会听我是吧？我理解，我明白。现在挪到上午了，早上起来又有思萌和鱼鸟组合，我没有不听的理由。过个周末吧，以前呢还总惦记千纯的加速度，终于到了傍晚了，艾克老白又等着呢。关上收音机，韩立老师的声音又出现了。你说这么好听，要啥电视机啊？有个匣子得了。就是啊，有匣子有广播，什么都有了，都是你的最爱。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到杨坤和恩师古建芬老师在11期间呢有了一次的合作，你会感叹时间就是如此神奇。 曾经的毛头小子，如今呢已经在乐坛站稳了脚跟。他的老师依旧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样子，那样的可亲可敬。这么多年的打拼，杨坤也想复古一把，转身翻唱了这首《路灯下的小姑娘》。无论是情歌还是 disco， 他都是驾驭的游刃有余哦。这首歌曲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再次提升了他的音乐新风向。杨坤的《路灯下的小姑娘》。 在那盏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往哪里去。 感受到你一定在跟着这样的音乐一起摇头晃脑，来来，陆陆续续起来了，然后吃早餐，沏上一杯咖啡，好好听我们的音乐。哎，如果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今天在假日期间也在恭迎我的直播，恭迎圣教鞭，恭迎直播，我都有一种冲动想特别送给你们歌曲了，还以为送咖啡是吧，今天送歌曲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四位，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音乐精灵吴莫愁用独特的声线灵动演绎了电影《理查的姑妈》片尾曲《七十二度》，为电影做了一个完美的总结。七十二度代表纯浓度的爱哟。郑一笑担纲作词作曲和制作人，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三位，吴莫愁《七十二度》。 梦里无窗一个小岛，最爱的红酒陪奶酪， 叶子树下藏着面包，发烫的双脚有点飘，飞来一只会说话的鸟，海里的鱼儿岸上奔跑，头上多了一顶礼帽，每个细胞被太阳拥抱。小鱼也想去大海里游啊游，布满钻石的海面虽有一点潮湿，只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剧痛，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梦。其实爱读的午后想说爱你没得用，远处的月气球那是我们共建的宇宙，其实爱读的午后你说爱我不需要理由，我们一起闯出这个星球，约上几个好友奔向以后。小夜想去大海里游啊游，铺满钻石的海面虽有一点潮湿，只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去痛，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梦。其实爱读的午后想说爱你没理由，远处的热气球那是我们，其实二度的午后你说爱我不需要理由，我们一起转着这个星球，约上几个好友分享以后。 是一把最好的乐器，吴莫愁演绎这首歌曲真的很到位，给你营造那种画面感，完全电影当中的画面感呢、啊。在海岛当中，然后鱼儿在海里游来游去，哇，多么浪漫美好的场景！就在这样的场景当中，爱情真的就发生了。七十二度吴莫愁上周第20名，本周晋升到第13位。好了，继续攀升了。同样是一首电影的歌曲，看过《兔子暴力》吗？这首歌曲真的好感动我、啊。好好听的一首歌，第12位，万茜李庚希，还有周子月柴叶乐园。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人人寻找快乐园，无拘无束的乐园，不去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制造美梦的乐园，没有悲伤，只有。 自己也挺好，管他纷纷扰扰有多少，只想开开心心活到老。 这部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兔子暴力》，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出现的。这部影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青春兔子帮的四姐妹万茜、李庚希、柴烨和周子瑜共同带来这首《乐园》，翻唱雨飞们的这首《乐园》。其实万茜比他们三个生下来三个年龄大很多哈。在影片当中呢是饰演这个长辈，但是却和他们完全没有距离，像姐妹一样相处。上周第十九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二位，《乐园》。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幸福。 照亮，心温暖他心房。 2007年 ，Jack 李建中推出一张叫做《延长比赛》的专辑，其中就收录了这首再经典不过的《城里的月光》。如果说原唱许美静唱出的是都市女子对于情爱爱情的留恋， Jack 则是在男生嗓音当中用 R&B 的方式把整首作品灵动了起来，也是非常贴合2007年华语流行乐坛的流行风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1位 Jack 城里的月光。好了，最后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5位，大张伟，只想和你进入时光。 和你进入时光，不再迷恋远方，不再预知愁。 第14位，杨坤，路灯下的小姑娘。 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上。 第13位，吴莫愁，72度。 72度的午后，想说爱你没理由，远处的月气充满是我们勾结的。 第12位，万茜，李庚希，蔡叶，周子月，乐园。 人人寻找快乐园，无拘无束的乐园，不需慌张。 第11位， Ten， 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吻暖他心房。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我家住在运河边， 我家住在运河边，一湾碧水到江南，梦境一行在扬帆，且看今日好少年。水悠悠千百年，沿着歌声飘来江南的古船。 夜夜的夜夜，摇着老船桨，把这京城种在河两岸。 轻轻运河水洗过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运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运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新画卷， 就在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运河边，万碧水到江南， 梦起航 在扬帆， 且看今日好少年。 我的脸，我的笑声飘在金色的水面。 妈妈的妈妈唱着运河谣，坐在四合院哄我入眠。 我家住在运河边，幸福挤满朋友圈。 新故事 在 盈盈一水间， 我家住在银河。

I don't know how to act or if I should be leavi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going out of my mind.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Yeah,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Yeah! 像 Grammy 奖提名，两座英国公告牌音乐奖以及八项提名，三座加拿大音乐奖的八项提名，作为全球热灯 Call Me Baby， 他还是 Justin Bieber 力推的加拿大的甜心，他就是 Kelly Jepson。 刚刚带来这首 I Really Like You， 其实他想要赞美那些能够和自己的爱人共度美好时光，因为呢，在他看来，享受生活对于大家来说有的时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可能对于他自己来讲，就是说哎呀，忙于通告啊，做唱片啊，做了很多很多很忙碌的事情，有的时候又不是自己由衷的事情，所以就觉得哎呀，享受生活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这首歌曲同时也表达了 Kelly Jepson 自己的爱情观哈，就特别向往一份淡淡的默默相守的爱情，可是有的时候却又达不到。哎，问你个问题啊，如果左边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可能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右边是那种很淡淡的，没有特别感动的，但是却可以默默长情相守的爱情，左边右边你选择哪一边？好了，你去选吧，我来给大家推荐适合这个假期出游的好地方。其实呢，这样的雨天不建议大家到山区去，但是室内的公园也不错哟。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从10月1号开始，北京冬奥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了。建成之后的北京冬奥公园总长度约14公里，总面积约1142公顷，好大！这可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近两倍。通过整合了莲石湖公园、还有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高井沟入河口公园和金源路以及南郊野公园等等区域，打造了首都西部最大的城市休闲公园。刚才说了比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还要大两倍哦。为了缓解节假日金源路交通拥堵的问题，那么公园呢在莲石湖的南入口区域恢复了低顶直走行人的规划，在原莲石湖主景区南侧设置了车辆出入口，可以提供近500个停车位。同时公园在停车场内还设置了两个车辆的入口，一个车辆的出口，车辆在停车场内可以单向循环，避免车场内造成拥堵。哎，可以去看看啊，这么一大片的公园连起来啊，我觉得这一天都走不过来。里面有没有自行车啊？来来来，选一个自行车，实在还怕累，有没有电瓶车？就是带着观光的那种小电瓶，来一个，来一个。好了，以上是这个时代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彭佳慧，敲敲我的头。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敲敲我的头，看看有没有进步很多。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ay Jepse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0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今天周三来关注房车了。说到房车，前两天呢就去怀柔住了一个房车基地哈，住了房车一个晚上。说实话，我真的是第一次住房车，原来想象房车很小哈，然后住在里面可能会比较憋。然后呢，但是呢，那天住的那个房车是超级大的拖挂式的房车，里面的空间真的很大，大房车居然是三居室哈，中间是客厅，有沙发、电视、茶几，然后呢还有冰箱等等，一应俱全。然后在房车的右边呢，就是一个像是两居室当中的一居哈，是一个双人床。然后呢右边呢像是两居室当中的另外一居，是一个大的大床，双人床，然后两个单人床，正好是两室一厅这样的感觉哈，一家四口刚刚好住下，非常非常的好。没想到大车坐在里面，哎，顶还挺高的哈，真的非常舒服。而且我刚才说了什么电视啊、冰箱啊，还有这个盥洗室啊、沙发呀、一应俱全，真的很舒服住在里面。哎，说到房车呢，提到房车，大家会想到荷兰人哈。作为房车的忠实粉丝和足球迷，荷兰人开着房车满欧洲跑去看球哈，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公正的说，德国人才是当之无愧的房车大王。为什么这么说啊？来看一下数字，德国房车的旅游经济的年收入达到115亿欧元，其中33亿呢为宿营和花费哈，然后呢82亿呢就是车辆装备和路途的花费。房车的年过夜量超过1100万次，房车旅游业的就业人员达到22万人。根据德国的房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字，全德国拥有注册房车44万辆啊。其实整个欧洲注册房车也就是才135万辆，德国就占了44万辆。德国境内共有3000个房车露营地。其实说回来呢，真的，无论是荷兰人啊、德国人，甚至是挪威人呐，还有像瑞典人，开房车旅行在整个欧洲大陆是特别平常的事情。旅行开房车就如同带着一座舒适的小房子上路了，充满了人们休闲旅居的愿望，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出行方式，已经风行了近百年之久。也真心的希望我国的房车可以继续的去发达哈，房车产业可以继续的向前发展， 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拥有，家家拥有一台房车啦。 醒醒，来为房车量身定做一首歌吧，来自猫头鹰之城的 To the Sky。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The sky. there. You can't whisper above the thunder, but you can fly anywhere. Purple burst of paper birds. This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So take a breath of myth and mystery, and don't look back. Bird's eye view. Awake the stars, 'cause they're all around you. Wide eyes will always brighten the blue. Chase your dreams and remember me, sweet bravery, 'cause after all, sky.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喃喃自语的解压小调，来自黄小岛。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在天台，配合着这样轻松的口哨声，希望你也能在音乐当中听到好天气，听到好天气。即便这个十一的假期啊，经常有雨水光顾，很少有灿烂的阳光，其实几乎就是没有了。但是一定不要因为这样的天气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因为你还有汽车音乐会风雨无阻的相伴。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你就是我的伞，想要的很简单，旅行的路上有你的陪伴，两人四季三餐就很浪漫，在我就心安。一直都不曾顾及会有什么结局，我仿佛用顽劣换来成长的勇气，谁替我说了怀疑，替我做了决定，深夜里张开的手满是破碎的心。哦哦，世界角的道理四周无声提醒，直到你的声音把我全都唤醒。那就像一把伞撑起我的孤单，在雨在倾盆你掌心温暖，你的笑能照亮所有黑暗，你是我的彼岸。你就是我的伞，想要的很简单，旅行的路上有你的陪伴，两人四季三餐就很浪漫，你在我就心安。 好想要陪你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就算末日来临也没想放手，只有你的声音在这场大雨之中也可以听得很清晰。如果说独自行走我还缺少点勇气，只要一下把你陪着我的远行，别人会怎么说都不能阻拦我奔向你，我来到你的身边。谁替我说了怀疑，替我做了决定，深夜里张开的手满是破碎的心。哦哦，世界角的道理四周无声提醒，直到你的声音把我全都唤醒。那就像一把伞撑起我的孤单，在雨在倾盆你掌心温暖，你的笑能照亮所有黑暗，你是我的彼岸。你就是我的伞，想要的很简单，旅行的路上有你的陪伴，两人四季三餐就很浪漫，你在我就心安。你就像一把伞撑起我的孤单， 黄子韬的四季三餐，两人的四季三餐有你在我就心安。2021年九月电影《日常幻想指南》的主题曲，邀请到了黄子韬来演唱。他细腻温暖的嗓音触动你的心弦，抒情当中表达着简单而纯粹的爱情态度。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好听的音乐，腾兵在假日相伴，用最好听的音乐伴您在假日出行的路上。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the frost. We must do something quick or die. And snakes can talk and pigs will fly. And we'll all be so much wiser one fine day. One fine day. One fine day. One fine day. 可谓是英国摇滚新浪潮当中异军突起的警察乐队，他们用讲究的旋律、慢摇滚的风格得到了无数乐迷的喜爱。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警察乐队的多首歌曲都是在欧美的音乐排行榜上取得相当棒的成绩的。 Sting 主唱英俊的容貌还有乐队精湛的技艺，不但吸引了青少年的听众，还获得了严肃摇滚唱片购买者的首肯。刚刚就是他们带来的这首 One Fine Day。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提供一下国庆节期间的重点交通关注信息哦。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0月5号到7号的13点到18点，进京方向的交通压力将会明显上升。其中呢，京藏高速康庄、居庸关、西三旗、北沙滩，还有京城高速的黄岗、太阳宫、京港澳高速琉璃河西道口、京开高速的玉泉迎新发地、渝法等路段，都是进京比较容易造成拥堵的点段。另外呢，近期东六环主路南段正在进行施工，占用了南北双向最内侧一条车道，对于车辆的通行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加上东六环只能从内环，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进出环球度假区，建议自驾去往环球度假区的朋友可以选择京哈高速。另外呢，市区的香山、植物园、天安门的广场、故宫、八大处、颐和园、动物园、圆坛、天坛等等城市地标的景区客流车流都比较集中。在十一假期出游度增高的还有郊区的十渡啊、破风岭啊、大运河森林公园、十三陵、八达岭的军官长城、密云水库、古北水镇、黑龙潭、大兴野生动物园、延庆的百里画廊、石林峡、金海湖等等景区，以及部分的郊野公园，都吸引很多游客前往。相对来说呢，车辆比较集中，交通压力也比较突出，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去天安门还有香山地区的市民朋友注意，在假日期间，天安门地区的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还有香山地区的南新庄街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好，希望大家在游玩的同时呢，很欢乐，很欢乐，提前规划好，不要被拥堵，哎，这个堵到了心了。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关系，来听汽车音乐会就好了，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许嵩《轻纱》合唱版的《半城烟沙》。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是一个圈，远远相抱不了解，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还将付出几多鲜血，终于直言自欺欺人的谎言。 诚心藏却无言，浮华风雪。 成绝，有些愁心藏却无言，风花风雪未到结缘，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只怕被人提起，那就没了话题。而我相信一定留在你爱的回忆里，想把你写进日记。发个简讯给你，能否请你别介意？我拍风景发下给你，我会一起回答你的问题。看过了雨季如此安静，想你现在在哪里？我不确认一直爱你，我一个人不会是在一起。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原来是自己骗了自己。我的心。 简单又深刻，黄湘云在去年十一月推出这首《秘密日记》， 可以说是梦幻发生了，身处低谷也是新生的开始，以艰难对抗也打败孤单。在这首音乐当中，可以闻到了关于勇气和成长的味道了吧。好啦，今天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这首歌曲之后来听哈小麻带我往前走。听歌之前，同编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明天9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来直播哦，你一定要来听。明天9点这里不见不散。 我们两个面对面，你的嘴唇吻着我的眼，多么美好的画面，其他人看不见。我们站成一条线，我的头靠在你的左肩，公车还没有来到就消磨着视线。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十一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想，李想你好。 周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说说茉莉花茶。 好， 因为咱们北京人呢都爱喝茉莉花茶，但是呢，咱们也并不是说什么样的茉莉花茶都能喝。 哎， 咱们是这个，打小就开始喝这个，所以咱们也是比较能够识别它的好坏。 嗯， 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福建的磐石的茉莉花茶，好像在我们的平台上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 嗯， 大家对它的反应还非常的好， 反馈很好。 哎，那这款茶叶呢，确实无论是从它的纯度啊、鲜度啊、浓度来讲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本身是这个特级的茶。 特级茶，这个呢，其实我就跟大家说，因为北京人喝茉莉花茶，谁也蒙不了。 嗯， 咱们也都不玩虚的，咱们直接往根儿里唠，是吧？北京有那么多的字号，北京有马连道，有各种茶，有各种等级。但是茉莉花茶的好坏，无非就是茶够不够好，花够不够好，然后工艺够不够做实。然后呢，再说回来一点，有人说我这工艺那工艺特殊，有相关的标准跟那盯着呢，分等级，3级、2级、1级、特级。那么您那个茶是什么样的级别，您甭贴字号，我们认的是等级，认的是内容物够不够丰富。那么这就说回来，咱们今天跟大家要说说喝特级茶是什么意思。茉莉花的特级茶在一些老字号，在一些老的品牌当中是有的。那么特级代表着一个工艺水准。第一，你要选特级茶，首先你说选茶的茶料的茶青，我们叫做其实绿茶的基底嘛，我们叫做底茶，叫做茶青，你得够好。第二，你说选特级茶是经过真正的茉莉花的一个印制而成的，而且关于特级茶那个印制的香度是有相关规定的，你比如叫4银1提你才能够叫特级，这有所规定的。那么制作工艺当刚才说了4银1提，还有原产地什么时候去印，什么时候去弄，这些都有相关的行业标准，从条索的外形到茶汤到芬芳到气味到能够冲泡，从它的鲜度浓度爽度，这个都要有相关的标准。那么一瓶到特级没有个500-600块钱您拿不下来。咱们平时喝的口粮茶，3级茶、2级茶，100多块钱一斤，140-150块钱，喝得上口了就可以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特级茶，是让大家用口粮茶的价格，可以喝到真正特级的品质。外边老字号卖400-500块钱一斤的，今天咱们给大家便宜的来喝，啊，哪儿的茶青？福建的烘青绿茶，所以那儿选择福建当地的本地的绿茶茶青烘青了。这个茶叶条索要够肥厚够壮实，那您可以。然后再用哪儿呢？福建当地的茉莉花，福州市的市花就是茉莉花啊，所以当地就是以茉莉花盛产茉莉花为著名的，所以用当地的茉莉花来给您再做这个茶。那么做的时候这工艺就得考究了，选当天50采花子时印花，这是一个传统的说法，叫什么呢？大太阳天的12点到2点这个时间咱们开始采花啊，把这花采下来，开完了的不要，一点不能开的不要，像那种半开为开的，等到晚上8-9点钟的时候，把8-9点钟茉莉花叫器质性香型的花朵，它这种花释放一次香气就完了，然后呢再把我们烘青绿茶放进去。有人说什么叫烘青， 扁平型的那个西湖龙井叫做炒青啊，唐朝人喝的那个叫做蒸青，烘青像蒸桑拿一样，毛孔是打开的，可能更能吸收茶香，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反复的搅动，防止它们热量过多熏得不匀嘛，然后您这样算一次熏制，折腾一宿，缓一罚，第二天如此炮制，反复这样四次，再拿白兰花给它提个香，这叫四饮一提，这出了等级，这才叫特级茶。所以喝特级茶的时候，大家去品的时候叫做什么呢？浓，叫做爽，叫做鲜。鲜度是指您喝一闻就闻到好像似进入茉莉花海那个鲜花盛开的感觉，它是那种非常鲜灵的干裂的。浓，浓不是说您泡茶浓，因为浓艳是您自己可以挑的，但是您浓的是在于您可以三泡四泡五泡六泡浸泡，对吧？另外还有一个口感是什么呢？我们要强调它的纯度，也就是它的这个爽度，它的纯度茶汤够干裂而不浑浊，这才能达到特级的标准。这种特级茶五六百块钱一斤是一个，还是一个良心价了。我们今天喝福建磐石茉莉花茶，让大家真正喝得起的特级茶。 对，那今天这款茶呀，在我们的平台上刚才说了已经卖了一段时间了， 是的， 大家对它的这个认可度呢是非常高的。今天呢我们是针对大家的这个要求啊，又为大家呢又筹备了一些货源， 是的 啊，因为这个节天假日吧，可能要送礼啊，或者家里招待客人要喝茶，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献上这款茶。 是， 今天这个组合呢也是有主品有赠品。咱们今天呢是主品呢是250克半斤一罐，给大家呢是两斤四罐，是吧？另外好像今天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拨打电话的还有赠品。 正常这个茶卖到399400块钱一斤，然后呢我们正常在我们北广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是200块钱一斤，是给大家四罐，但是今天直播期间再给大家加一个特别的优惠，再加送一斤，是6大罐三斤大红桶，走进房有拿着都很好看的这个茉莉花茶，我们给您399特级茶，让您拿走三斤。 哎，所以自己家里喝当烤凉茶或者是当礼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有保障，所以我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啊。 对， 另外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来，我再总结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平台上卖的非常好的，来自于福建磐石的茉莉花茶，它是特级茶。为什么强调特级茶？这也是它品质的一个象征了。 是的， 我们今天连主品在赠品呢是250克半斤一罐，给大家呢一共是三斤六罐 ， 但是今天的价格只要399元，所以呢，如果合一斤的话呢，100多块钱一斤，关键是特级茶呀。 是的， 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普通茶的价格，但是它的品级是非常高的。 您喝的是特级这么一杯的茉莉花， 而且刚才我在想啊，你要订这么一组的话呢，6大盒可以送3斤当礼品， 是吧？ 你要自己家里喝的话，这六大桶的话呢，估计得一年 量足够了，所以这个茶呢，既可以拿两份送礼，自己留一斤慢慢喝着， 所以呢，399元6大罐啊，一共是3斤。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刚才呢我也喝了一下啊，确实这个茶呀是色香味俱全，从外表看的话呢，就是应该说也是有这个豪风的哈。 对，有风有豪， 有 腔有奇，有雅有艳。 对，而且这个香气呢，不是说像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呢，猛一闻挺香的，但是那种刺鼻的香，它是这种特别柔和的啊，那种浓郁的清爽的。一看就是通过它的工艺制造的这种香气， 花香 啊，好像里边还有白兰花， 不是化学香 是吧？ 对，白兰花叫做提香的，就像我们叫做化学实验的催化剂，我们叫做喝白兰花这个提香之后呢，叫有兰不透兰，就是呢，你喝不出白兰花的味道， 对， 但是它相当于一种催化剂，它加速了这个茉莉花香味的一个释放和持久，所以你喝完之后呢，觉得它更有一种魂儿，一种神儿， 是的，是的啊。另外这个味道啊，通过这个冲泡你就感觉得出来是，真的是。经久耐泡， 是的， 入口特别的甘醇，你细品的话有点甜润的感觉， 是的， 确实是唇齿留香啊，真的真的，所以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啊？看来大家是认货， 真的认， 对，认货。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这次机会不要放过，赶快来拨打电话啊！咱们今天呢是连主品再赠品，是250克半斤一罐，给大家是6罐三斤， 三斤， 咱们只要399元，无论您自己家里当口粮。